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要介绍一位英国诗人。 系啊，呢位咧啊西蒙阿米蒂奇咧都几有趣吓，非常之特别嘅一位诗人。点解会介绍佢咧？唔系因为佢出咗本诗集，而系咧佢有一本书咧，佢呢个行为啊，曾经都几轰动。依家咧又译做中文，就叫做《流浪到故乡》。乜嘢叫流浪到故乡呢？原来呢有一年呢2010年嘅夏天呢，就决定呢佢做一件咁样嘅事，就话呢由北向南穿越成个奔宁山脉啊，即係英国中间嘅山脉，去返屋企，行路返屋企，返故乡。而且呢佢决定呢一分钱都唔带。就一路上呢靠朗诵诗歌啊，一路咁样读诗嚟换取旅费吓。我觉得呢样嘢呢可能真係英国先得，你在香港真係坐呢傻。 啲人仲会话吓，你乐器都唔玩。 係啊係啊，即係凭乜嘢你读诗我就要俾旅费你啊。咁呢佢好有趣嘅，佢当然啦佢都几出名嘅诗人啦。咁佢喺出发之前呢佢已经大张旗鼓呢就写咗个一个启示呢，就喺网络上面同埋喺啲传媒度登出嚟嘅。佢话如果你住喺呢条奔宁山道嘅附近呢，如果你听到我即係见到我呢，你可以帮我搞次朗诵会。你只需要呢俾餐饭我食，俾个民宿我住啊，或者呢甚至加入同我陪我行一段路就足够㗎啦。咁当然呢如果你听完我读诗呢，我就会将我顶帽传递俾你，你觉得心目中我值几多钱，第日出嘅价你鍾意俾几多就俾几多。咁呢结果呢，咁当然佢成功咗啦，成功地行咗返去，而且呢佢最后佢嘅日记呀，最后算咗个账，佢嘅总支出呢係1174磅，但係总收入呢係1911磅。是赚了少少，他三个礼拜呢都赚了800磅，他说呢是比呢最低收入呢是高少少的。 是讲紧哪个年份的事？ 2010年啊，那800磅几千到啊？ 800 磅都有8000-9000蚊的，成万蚊啊，是啦。那他三个礼拜赚10000蚊都 OK 啊。 因为他有知名度咯。 梗是啦，同埋他的诗呢他又很有趣的，他去到不同的地方睇餸食饭，他会读返同那度啲蜂蜜咧又相關，甚至係佢即興創作嘅詩，啊咁咧都幾打動人嘅。咁實際上佢咁樣做係為咗咩呢？其實佢就話佢為咗咧測試佢自己嘅名聲，咁佢好直接嚇。同埋咧，佢話測試詩歌喺當今世界嘅地位，因為咧呢樣嘢咧係英國詩歌傳統，所謂吟遊詩人啊嘛，係啦，當年啊幾個世紀之前仲有咁樣嘅人嘅，即係一路又唱又跳咁樣，等於係萬藝啦。就周游世界嘛，从荷马开始已经系咁噶啦，但系依家就好似冇吟游诗人呢样嘢，咁于是呢个西蒙阿米蒂奇呢就做咗一个咁嘅壮举，佢呢本书入面呢都穿插好多佢去到当地读嘅诗，有啲系现场写嘅，有啲就系佢嘅旧作，咁我哋不妨欣赏下佢嘅诗先。 系咁啊，第一首我哋要听就系《猪鼻花之穷》。 猪鼻花之穷，西蒙阿米蒂奇。无毛无茎之叶有齿，两片花唇下唇扭曲，花萼在果实中膨胀，半寄生，受人救济，钩子扎在健康的根茎上，一旦有了立足点，就成了一个乞丐。农场里大家对它恶意攻击，生在草甸，长草的地方。艰难时势，崩溃边缘，卑躬屈膝，脱帽在手，晃动着筹款箱。透明钱包的外壳，在他透明的手中，干涸的声音低语：给点钱吧，先生。给提琴箱子一便是，给吊椅篮子一便是， 给干草勾环一便是，先生，帮帮可怜的虎和窝，给炭质叶岩一便是，也给老胡椒瓶几便是，先生，给鸡冠子一便是，给佩尼老母鸡一便是，先生，别忘了老牧羊人的棺材，别忘了可怜的马雀子，好心人，给阿穷一便是，先生。当我擦身而过，当我轻松穿过，当我收收约过。 朱鼻花之穷，咁就系英国诗人西蒙亚米蒂奇嘅作品。 嗱，呢首诗咧就真系好有吟游诗人传统啊！吟游诗人咧，无论佢读咩诗咧，最后要大家俾钱嘅时候咧，都要信穷。咁啊，信穷咧，大家就会好同情。咁佢话咧，佢读呢首诗咧，其实咧得六个观众啊。得六个观众，但系咧个个都俾咗钱，因为首诗好成功。佢入边去到最后一段，头先大家听啦，佢直接话俾啲钱啦，俾啲钱我嘅提琴箱啦，俾啲钱我，即系我所有嘅嘢都上嚟俾啲钱啦，我身上带嘅所有嘢。咁呢个真系好似以前嗰啲咧街头卖艺咁样吓，最后即系分住筋斗啊，咁跟住第二，佢话佢唔系最后佢唔系俾个帽人哋，佢就俾只物人哋。即是有啲似圣诞老人隻物咁样。同埋佢觉得呢可能隻物容易装满啲。顶帽好似好大系啦。咁朱鼻花之穷呢同佢其他诗呢都有一脉相承，就係话佢都系借一个植物嚟喜庆。 嗯。 啊、朱鼻花呢系一种即系都几贫贱嘅花、啊、你听个名字就知啦，就好似一个乞衣咁样。啊、大家唔会留意，甚至呢系会即系将佢铲除咗嘅，系喺农场入边，因为佢冇用嘅啊。但系佢话佢就好似呢个诗人自己咁样啊，佢就寄生喺呢个时代，佢希望咧你哋为咗呢个时代咧向佢埋单。咁最后咧佢又恢复翻晒尊严。当你俾晒钱嘅时候，佢话佢系擦身而过，轻松穿过，收收约过嘅。佢系可以唔被呢个时代，或者好似朱鼻花咁样唔被呢个农场所束缚嘅。 系，所以朱鼻花之穷啊嘛，可能呢首诗佢可以每次喺佢开档嘅时候， 系、我 谂 我都要写翻首咁嘅诗， 你看看 我朗诵，系啊，我朗诵都咁样啊。我头先一路上我都喺度谂，即系睇紧呢本诗集嘅时候，我谂啊，香港有冇可能做得到呢？我记得呢以前有个诗人试过嘅，阿郑丹依，佢试过咧登报纸咧就话和诗人共进下午茶。咁我唔知佢成唔成功，即係同佢飲下午茶要畀錢嘅。咁、我諗喺香港真係好難。我諗外國人可能會咁樣做。 我聽過嘅都係巴菲特啫。 係呀、啊。即係巴菲特咁樣一餐真係好勁啦。咁鄭丹依又漏過我話，一齊不如一齊我哋去地鐵賣唱。读诗试下得唔得？咁我就比较悲观啦，冇应和佢。 好，跟住我哋要听《山地小马》。 《山地小马》，西蒙·阿米蒂奇。他们从尘土中站起，第一匹拉起沟壑里沉没的小船或摇摇欲坠的马车，靠自己接着还有四匹。腿上的支柱是已成化石的橡树枝，因为这里曾是森林，我们知道它们可不是小马，而是大马力古老的设计。皮带和硬木齿轮随它们的移动而运转，用来压舱的卵石在绳袋中晃荡。山在粗糙的框架上，肉体满地涂抹着无法凝固的土壤和护根物，但仍是一种稀薄的燃烧。油面上空气刚刚好，让灯里的火焰亮着，一切都失去了控制。面对孤独和风雪，阿兴顿的逃亡者情绪失控，充满恶意。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进入古老的战争，接着遗忘或从睡梦中醒来。梦中有马路、矿井、犁和锹在他们脚边，接着低下头吃着根和草。他们停下的地方就是世界的边缘，他们或者等待离未来的玻璃之墙只有一英寸距离，却什么也看不到。 全心倾听，随时化作迷雾或重新出现，走出洪水淹没的矿井，艰难前行。一时切过高高的山脊，一时阻挡了通向桥梁的路。海藻般的刘海和斧头般的注视，他们的皮毛是打结的破布毯子，搭在脊梁上，满是烟和蒸汽，在头一场暴风雪中被雷电点燃，被雨水熄灭。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山地小马就是西蒙亚米蒂奇的作品。 山地小马是一首很感人的诗，他真的在讲很现实主义，很巨细无遗地讲这些马，这些山地的马。大家如果有看一些地理杂志之类的节目都会知道，尤其在欧洲的山地呢，很吃重的就是这种即是负重的马仔，他们都挺艰辛的。其实这里又呼应回呢他的家乡的人，他本书一开始就讲他们家乡人呢经常做一个职业，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隔离那条即是奔宁山脉那条行山径，是英国出名的行山径，但是是出名 K 区，经常有人荡失路然后求救，那他们的家乡人就会出动去救人。应该有可能政府有些补贴的，这样就好像这些小马这样，哇，负担好重，但是呢其实他们不是靓的，不是那种骏马，不是那种很自由狂奔的马，但是呢最后呢他们呢的命运慢慢慢慢呢，最后好像他不断地出入在暴风雪，他都充满了激情的人的生活，但最后是被一场雨水淋湿了，这样。 是。 写着平凡人入面平凡生活入面的惊涛骇浪。 是。其实我都有见西蒙亚米蒂奇的诗呢，他都是很短一句啦，但是个篇幅你说很长，其实如果计落字数又不是真的很长。 是啊，他有些词呢他想将他所写的对象呢分解成一个个细节这样。所以好似头先嗰首诗咁，最后呢佢有个比喻非常之震惊。佢话呢啲马嘅皮毛啊好似烂咗嘅地毡咁样。好似一张烂地毡搭喺度晒干，跟住烧着咗，仲要淋湿咗，跟住又冇咗。真係好似呢啲咁英国都有穷人，或者英国都有呢啲边缘嘅人，佢哋嘅命运咁样。 是，这首就是山地小马。跟住落嚟我哋要听松鼠虫之上黑色的小屋。 松鼠虫之上黑色的小屋，西蒙亚米蒂奇。在潮湿中拔地而起，以红砖为根基，群山环绕的小屋绑在基岩上。用钢索牵绳和电报线迎接大西洋的狂风，所有的支架和板条回收的木材中渗着沥青，纹理透出甘草之路，充满甲醛味道的呼吸顺风净化了一英里内的峡谷。从远处看，这些涂了焦油的阁楼和小屋在山脊上安营扎寨，他们的轮廓黑暗，相同的棚屋，一致的形状，尽管走近看没有一个类似，都是定制的小屋。这里是乡下大杂烩，水桶、门廊、单人阳台、烟通管带着钢盔，所有门窗都已关闭，都收拢着暗室的黑暗，针孔的光亮落在钉子或钩子上，或一只上了锁的箱子，棺材状缠着一只船的铁链。废弃路线上封存的车站没有收入地图，也没有名字，连鸟儿都躲开那里。有人说门一旦打开就有枪出现，向温顺的松鸡扫射。其实屋里全是威士忌和烟雾，巴白衫和重要谈话， 但也有人耳语说当地人坐在这里，在帆布躺椅上手拿烧酒瓶，看着泥煤堆成的小丘，架起双筒望远镜，等待坠落的飞行员或遭遇海难的灵魂从荒原之海中爬上来。 松鼠虫之上黑色的小屋呢，就是西蒙亚美第奇的作品。 这首诗和刚才那首诗呢，都有即是比较令我想起呢爱尔兰诗人希尼的诗，即是很深入到生活那些底层，或者那种完全是泥泞的雾水混杂的那些东西入面。他说他用他的讲法就是乡下大杂烩，入面很多即是这些英国乡下的东西在入面。但是呢他入面呢潜藏住一个典故呢，就是他其实有些向呢奥登有一首诗致敬的。奥登有首诗呢就说他讲緊呢一个古希腊神话呢，就是有个人呢他用蜡做了对翅膀。 哦，奔向太阳。 奔向太被太阳融化了，跟住跌落嚟嘛。奥登就说呢件事好似喺神话入面好重要咁样。但係对于呢喺啲船上面嘅船夫，喺田地度耕田啲农夫，根本唔系一回事，佢哋根本冇人留意到喺个天空度有个人跌緊落嚟。就好似呢有诗咁样，佢话呢啲当地人坐喺呢个小屋度喺度倾下偈饮下酒嘅时候呢，佢哋呢都系闲闲咁样望住呢有冇飞行员跌落嚟，最后或者喺海难入面嘅灵魂爬上嚟。咁我当然我又諗到呢，即係英国最近我哋睇呢个电影啦，邓寇克大撤退啦，你都会睇到即係啲飞行员同啲船员啊，啲水手啲士兵。但係对于呢度嘅生活嚟讲，呢啲亦都唔系咩了不起嘅灾难。 同埋佢哋都好似好悠闲咁坐喺海边。 即系你有你选择嘅历史，我有我选择嘅历史。历史对于好多平凡人嚟讲其实唔系咁大不了。 羊胡子草，西蒙·阿米蒂奇。女仆，谦卑的侍奉者，带着银色假发的应声虫，他们在路旁深深弯腰，致意行进的军队、军靴和军棍，接着回去工作，回到贫瘠的荒野，赤脚走过浸满水的土地，捕捉微风，梳理空气，因为几丝羊毛挂住了微风，让时光闪过他们不恼的毛发，像风一样。 羊胡子草就是西蒙亚米蒂奇的作品。 这首诗呢又真是同前面就是一个顺延落嚟，最后的一个变咗歌颂。即係對呢種人佢話羊胡子草呢，即係其實好似我哋所見嘅九尾巴草嗰種啦，即係毛茸茸嘅，但係即係成條路都係嘅，如果喺鄉野地方。咁就好似佢所講嘅，佢話嗰啲做女仆㗎啦，做侍應㗎啦，或者係即係所謂歷史中嘅卑賤嘅角色，佢哋會向軍隊行禮啦，會向權貴行禮啦，但係行完禮之後佢哋會返去工作。佢哋好似冇乜意义咁样，甚至你会好睇唔起佢哋。但最后呢，佢话佢嗰啲毛毛啊係会绑住吹过嘅微风嘅。跟住时光呢喺佢嗰啲毛毛上面係闪匿住嘅。就好似风吹过嘅时候呢就被留低咗一样。咁即係话咁样嘅人生，咁样嘅历史上嘅无名者亦都有佢嘅意义喺度。 是同埋好多嘛。 是啊，呢啲就係所谓大众囉。咁佢其实西蒙佢选择呢种方式读诗流浪返屋企，其实入面都带有一样嘢，就係对大众嘅信任囉。佢觉得依家嘅人民都有可能好似几百年前嗰啲诗写任由诗人嘅人民一样，可以支撑到一个咁有诗意嘅行动。 是，但通常呢，如果我哋讲緊话以前嘅吟游诗人呢，佢除咗读诗仲会唔会有音乐嘅表演呢？ 会，咁佢哋会敲下铃鼓啊，或者吹下笛啊，咁我哋好熟悉嗰个采烟嗰个笛手，咁亦都系咁样嘅角色囉。同埋呢，佢哋会散播啲谣言啊，恐吓下啲 会讲下政治 啊，系啦，讽刺下时政啊等等嘅。其实呢个传统真系我哋唔应该，我哋依家即系变咗真系好象牙谈。我哋依家诗吓，如果个个人都起码一年呢，如果规定每个诗人每年有一个月要做吟游诗人，可能佢哋嘅诗呢真系会即系犀利好多。 是，但你好难想象在香港可以进行到、 我觉得都可以、我真的，我看完本书，我真的突发奇想，我试下不如从上水行到蒲台岛得唔得？即係由最北行到最南，虽然香港好细啊，或者沿住嘅香港海岸线行一圈，系咪可行嘅呢？当然啦，要自备粮草啦。 系，好，咁我哋今日介绍咗英国嘅诗人西蒙亚米蒂奇啊，咁我唔知其他诗人会唔会效法佢啦。我哋下一次再介绍其他嘅诗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